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到三十四节要注意的地方是施洗约翰给耶稣的见证。施洗约翰否认自己是基督，他则是给基督预备道路的。关于耶稣，约翰见证说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只是用水施洗的，但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并且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好，我现在就念这段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三十四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伊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好，在这段一开始第十九节啊，我们说，我们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啊，应该先澄清这些人是谁啊，就是所差来的人。首先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这些。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大部分的时候，作者约翰提到犹太人，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所以不仅是一般的犹太人，就是这小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他们就是圣经很熟啊，那就也就是这群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就是跟耶稣有冲突的。当然有一两位像尼哥底母啊，他们也是这群人。那尼哥底母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大部分激烈地反对耶稣。那这些人，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差祭司和利未人。那利未人是从旧约的时候开始，就是在圣殿就是服侍上帝。他们本来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其中之一，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那这群就是特别上帝拣选他们就是特别在圣殿里面服侍。那在这个利未人里面也有一小群，更小群，一小部分是祭司都是利未人。那这些祭司是特别比较重要的服侍在圣殿里面比如说约翰施洗约翰自己的爸爸也就是祭司撒迦利亚，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撒迦利亚在圣殿服侍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你妻子伊丽莎伯要生施洗约翰。”所以反正他们就差这些人来问约翰他是谁。 那当他们问他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明说不，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所以当时很多人大概在想，哎，这个约翰是不是基督？这个旧约所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大家都在想，我想约翰也都在听，他们就是猜测你，他是不是基督？然后他就明说，就是我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位弥赛亚。那因为那其实这个要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几百年都没有上帝的先知，上帝的声音已经停止了。所以当约翰来，这是事情是很大。其他的福音书就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人犹太地都出去看约翰这个先知，然后他们也是期待盼望他是不是基督。但是他就说我不是。那你要记得，约翰，施洗约翰，他说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见证耶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这边他不要谈他自己，一开始他说我不是基督，你要注重基督是没错，但是我不是他。好，所以我不是基督。那他们就二十一节，他们就回应说，那如果你不是基督，那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那这个以利亚是蛮有意思，因为根据旧约的一些经文，上帝应许说以利亚会再来。那以利亚当然是旧约的一位特别的很重要的先知。那其实耶稣在世界上至少一次很清楚，他们从这个高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很清楚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但是呢，当他们问你是不是以利亚，那他说他不是，因为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就是从死里复活同样的那一位，他就是非常像以利亚的一个人，就也所应许以利亚会来。那就特别是马拉基提到这个以利亚会来，所以他就是预备耶稣的，他先来然后基督才来。他是，但是他不是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一个人。那其实施洗约翰也就是跟以利亚非常像，以利亚也都在旷野，以利亚穿的衣服吃的东西跟施洗约翰一样。所以他们有可能想那个他就是以利亚，那没错，但是不是从以利亚从死里复活同样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他不是。那接下你是不是那先知？那这个那先知特别是指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那时候这个摩西就预言说上帝会，就是上帝就是告诉摩西他会差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是比摩西还要大。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看圣经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其实这个那位先知也就是基督，也就是差不多他们的观念应该就是差不多一样，那就是所以耶稣才是那位先知，那约翰明明不是，因为他不是那先知，不是基督。所以他说他不是那先知然后二十二节他们就说，那你到底是谁？叫我们要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现在就约翰就很清楚说他是谁，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那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就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所以约翰说我就是那一位，其实蛮有意思， 他说我就是那个声音。他没有说他是人，我就是这个声音。因为约翰知道他主要的角色不是他所做的，主要是他所说的，他从他声音所出来的这个见证，关于耶稣的见证，耶稣是谁，就是基督。那这个就是作者，约翰福音作者主要也要做的，他也要为耶稣做见证，跟施洗约翰一样。 所以当他做这个见证啊，我们就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相信他，我们就在他的名里面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声音啊，说就是修直主的道路，预备主的道路。好，二十四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在约翰福音就是这些宗教领导人，这些宗教领导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差这些人来，那这些人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那当时的人他们习惯有一些不同的洗礼，那最普遍的洗礼就是当一个外邦人要决定要跟随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为真神耶和华，那为了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就会有一个洗礼，然后这个外邦人就成为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啊。当然有男生也会受割礼，但是有一个洗礼，那所以是蛮有意思，因为施洗约翰他不仅是给外邦人施洗，他也是给犹太人施洗啊，意思是说你们也要受洗，不仅是外邦人，你们自己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也都要受洗。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很清楚所说的第一章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反正如果你要给人施洗，你如果要行这个仪式，那你一定要有一些权威，一定要有原因你可以这么做啊。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那约翰没有马上回答，我们之后在31、32、33节我们会看他会说他为什么施洗，但是他这边没有马上回答他怎么回答呢？所以这些人说，你为什么施洗？那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当他们问，那你为什么施洗？约翰就是做他说他要做的事情，施洗约翰就是要见证耶稣，说你不要管我怎么样，重点是那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还不认识。那其实在这时候约翰已经给耶稣施洗，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看之后你就会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见过这件事，但是还不太清楚，还不太知道。那有可能大部分的人不晓得，都是没有看见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反正重点不是我施洗约翰，重点是那一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如果记得15节，约翰说，那本来在我以前的，现在在我以后，或者在我以后来，他本来就是在我以前那因为按照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当然是在约翰以前，但是按照人性，耶稣是之后，并且施洗约翰也是先来到旷野之后才有耶稣。反正他就是在讲耶稣。那我给他就是耶稣解鞋带也不配。所以意思是说，施洗约翰是蛮清楚他的任务，他的角色，不要让人注意他自己。他知道他没有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你要注意他他才是配得你们注意的所以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他就是见证耶稣。那我们现在新的一段29节开始，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约翰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就看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非常棒的见证所以约翰看到 耶稣说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那这个羔羊做什么呢？他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非常棒的见证。其实每一位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就是这样子，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并且特别为那一位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做见证。每一篇正道一定要提到耶稣，并且他除去，他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每一位基督徒当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跟非基督徒或者跟基督徒，我们所做的见证重点就是这个，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我们人的罪。我们先看花一点时间就看这个背景啊，他说上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并且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有些可能你们已经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复习。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你可以先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七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七节，十二到十三节，在那边你就可以复习第一个逾越节，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在第一个月，他们的第一个月就是要杀一个一岁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全家要吃要烧这个羔羊。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羔羊的血就是涂在这个门框，两个门框还有门楣上。那天晚上，当上帝的杀害的天使来到埃及的时候，他要杀所谓的每一位的头生的儿子。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羔羊的血在这个门框门楣上，他就会越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家。所以这个羔羊的血，这个羔羊就是照顾他们。其实这个羔羊就是代替这些头生子，因为这些头生子也是罪人，他们也应该被杀了，但是上帝允许这个羔羊代替他们。那当然耶稣也就是代替我们的羔羊那我们就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就很清楚说耶稣这个羔羊是怎么样被杀的羔羊。然后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就很清楚说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是羔羊。其实圣经很多地方，特别是启示录，一直说耶稣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好，所以这个很清楚，在这个背景，他们也当时也应该很熟。当时是约翰提到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他们都会想到一些旧约的这个羔羊怎么样。那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这个他说这个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段经文，旧约经文，可能你们比较不熟悉是在利未记第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整个这个事件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谈，但是关键的地方，关于这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我们要谈一下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所以这个就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亚伦他要把他的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很有意思。所以在利未记以色列人还没有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离开埃及，还没有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他们要有这个仪式，就是祭司要承认百姓的罪在这个羔羊的头上， 然后这个羔羊就被带到旷野去，他又把这些罪带走了。哇，这是太丰富了，对不对？因为耶稣现在约翰在旷野里面，耶稣也是来到旷野，也就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担当我们的罪，他 才要受洗。因为这个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为了赦罪，但是耶稣没有自己的罪，但是他已经在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受洗，因为有我们的罪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把我们的罪带走了。他就是除去把我们的罪带走的上帝的羔羊，是非常丰富。那之后以赛亚书53:6也都很清楚说，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就是耶稣这个羔羊的身上啊，那就是除去我们的罪。可以说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坟墓里面。耶稣复活，但是我们的罪还在这个坟墓里面，永不出来，我被带到坟墓去，不会出来。那或许也可以看哥林多后书5:21耶稣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耶稣因为罪那么多，甚至可以说他成为罪，那么多的罪在耶稣的身上，上帝已经要处罚除灭他但是耶稣复活，但是我们的罪没有复活，还在坟墓里面。所以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包括你我的罪。好，我们现在继续第30节使徒约翰就继续，这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完全就是根据他15节所说的话。那刚才我已经复习一下，我想可以继续。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那这句是蛮有意思，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有吗？怎么可能？他们就是亲戚，不是吗？可以说是表弟。这个耶稣是约翰的表弟，按照这个人性，应该是认识。那我想约翰的意思应该是说，他不认识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长大的时候跟约翰常常应该是一起长大，这些亲戚他没有行什么神迹，没有让人看出他很特别。那我想应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出他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犯罪。那这个不简单，一小男孩怎么没有犯罪？但是耶稣没有犯罪，反正约翰说他 还不知道，还不清楚。其实之后我们会知道约翰好像也 又不太清楚，但是这边他说他不认识他就是基督弥赛，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如今使徒约翰说他来用水施洗，为什么？就是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现在约翰就回应之前法利赛人问的问题。25节，你不是基督，不是伊利亚，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他31节就说，我给人施洗就是为要叫这一位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所以那这个他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所以约翰就是说，上帝差他来给人施洗，就是为了让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那耶稣如何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就是他受洗的时候，是很清楚有两件事，对不对？天开了，有声音从天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很清楚的彰显。这个不是为了耶稣自己，耶稣本来就有圣灵就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就有圣灵在这个人性的耶稣与他联合了所以这个圣灵住在他身上，不是给耶稣一个本来没有东西，这个是为了让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就是这一位，就是有圣灵 并且他现在因为他有圣灵，他就可以用圣灵给人施洗，并且呢，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看33到34节，就会看真的是这样子。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很适合耶稣现在用圣灵给人施洗的，因为很清楚他有圣灵，因为这个圣灵仿佛鸽子已经住在他身上。那另外一个约翰也就做这个见证说，他这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天父上帝已经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清楚耶稣显明，或者父上帝圣灵显明这个耶稣是谁。那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之前约翰说我已经看见这件事情，他现在也是见证这件事情，因为约翰施洗约翰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见证这个耶稣就是那一位会用圣灵给人施洗，就是上帝的儿子。那现在我们应该谈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的，没错，那这个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但是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那什么意思？那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路德会的传统通常会认为说这个包含不同 的事情应该都算在里面。所以首先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十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这段，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他突然就是显现给门徒，就是来到门徒当中，门都关了，但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然后他说平安吧，和合本翻译成愿你们平安，就是平安，就是我赐给你们平安。然后他两次说，然后他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所以他就吹下这个圣灵给门徒然后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耶稣这时候很清楚把圣灵赐给他的门徒，也可以说就是给他们一个圣灵的洗。虽然这个洗礼没有包含水，但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自己也是用了几次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洗礼，一个像一个比喻说比如说他跟约翰跟雅各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这个就是指他要受死的这个洗礼。所以这边也是这个象征性的，耶稣给他们一个圣灵的洗，就是把圣灵赐给他们。所以这个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可能就是包含这个，也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事件。那接下应该包含使徒行传圣灵降来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直告诉门徒说他离开他们回到他父那里之后，要把圣灵赐给他们，用圣灵给他们这个洗礼给那耶稣甚至说，我离开你们是为你们好，因为我如果离开你们，我就会把圣灵赐给你们，我如果没有离开你们，我就不会把圣灵这个宝贵是赐给你们，但是我如果离开，我就会把它赐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也就说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这个能力来，这个能力也就是指圣灵。那圣灵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然后他们充满圣灵，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也就是见证耶稣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就是见证耶稣所做的，特别是被杀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那当彼得讲这个道的时候，见证耶稣就是像施洗约翰，就是像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也告诉百姓说，那你们杀了这个基督，上帝给你们的弥赛亚，然后众人说怎么办，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洗礼。那所以现在每一位基督徒，他们每一位人，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也就是领受圣灵，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耶稣所用圣灵给人施洗。所以这个就是水和圣灵的洗礼，基督徒的洗礼。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用水和圣灵生的，也就是在洗礼里面、耶稣赐把圣灵赐给人。好，那、最后这个三十四节、约翰说，我看见了，看见这个圣灵住在他身上、我也就知道，就见证说他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也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就是整本约翰福音、作者约翰的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人相信这个，并且因为相信耶稣是这一位，他们就在他的名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好，这段我们就看到这边。